尼日利亚复兴进步党2月10号在历史性平壤宣言维护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上签署。尼日利亚复兴进步党全国主席受党领导班子的委托在宣言上签名。全国主席说，尼日利亚复兴进步党在历史性平壤宣言上签署，就堂堂地进入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、实现社会主义与民主而斗争的进步政党之列。我党会坚持高举平壤宣言这面旗帜，加强同世界各进步政党的团结。